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房哦，买衣服哦，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钱收腰。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人说心有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失落，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一生愿一世，我也会等你到老。只想让你知道，放不下也忘不掉，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 爱都爱了我的心，又何必非要忘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这里是经典9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北京网约车新政呢，已经从过渡期正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那5个月的过渡期期间，网约车新政对于网约车市场环境的改善作用已经凸显了。不少市民反映，很少再打到外地牌照的网约车，而车辆的安全性以及驾驶员的整体素质都较之前有所提升。同时，也有市民反映，在过渡期的期间，一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不打价格战，车辆减少，让部分的市民不再经常乘坐网约车。5月21号是全国助残日，而在当天的上午，中残联和北京市委以及市残联等领导来到了北京市残疾人健康服务指导中心，调研北京市残疾人的工作发展情况。从市残联获悉，本市正在研究制定成年残疾人的非医疗康复纳入医保政策，今年有望实现。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京西林场近日正式的挂牌成立，面积达到了17万亩，成为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直属的北京最大的国有林场。未来该林场也将会建成森林公园，满足市民的休闲需求。来关注一条生活方面的消息。根据《每日邮报》最近报道称，《营养从业者》杂志刊登了科学家最新发现的一项研究：一杯樱桃汁所含的营养相当于23份水果和蔬菜。研究人员通过对于美国生产的蒙特莫伦西酸樱桃的研究发现，250毫升的樱桃汁对于人体的保护作用比5份豆类、西红柿、西瓜、胡萝卜和香蕉还要好。而中医上同样也有记载称，樱桃具有调中益气、 健脾和胃、祛风湿以及让皮肤红润嫩白、去皱消斑的功效。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看过了许多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资讯内容。由中国中铁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承建的京霸铁路在21号正式开工建设。京霸铁路不仅是京九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呢也是连接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铁路快速通道。云南昆明一位87岁的老人，因为看不惯人们破坏共享单车，每天骑人力三轮车走街串巷的收集被损坏的单车，运到自己的修车摊上去维修。半个多月以来，他已经义务维修了70多辆共享单车。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别让共享单车成为社会的照妖镜。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共同社近日发布了一项概要报道，显示日本年轻群体的自杀情况十分的严重，而自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第一大死因。而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也指出，今后政府将会把降低年轻人的自杀率作为重要课题。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现年43岁的乔安妮·莫加韦罗在2014年的7月于佛州杰克逊维尔市的一家星巴克外卖店购买了一杯热咖啡。当莫加韦罗从一名店员手中接过咖啡的时候，准备递给车内的乘客时，杯盖脱落，他的大腿和腹部被近90摄氏度的咖啡烫伤。按照原告律师的说法，系1度和2度的烫伤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杰克逊维尔市所在的杜瓦尔县一家法院受理了此案，星巴克呢应当为这起事件承担80%的责任。 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银河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银河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漂亮的让我面红的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很多人经常会在上了一周的班之后，在周末的时间躺在床上赖一会儿，或者是饱饱的睡上半天，还上一个礼拜欠下的睡眠债。其实专家却称，周末赖床的习惯会让大脑中的昼夜节律向后推延2个小时，扰乱人体内部的生物钟，每个周日晚上都会难以入睡，周一的工作自然就很难保持清醒喽。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但是同样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哦。 色的天空。 往事如云，眼中浓缩。街灯广告行人，繁荣的景物围绕了我。阅读不完的梦，在日子里写成小说。 听到现在，请。